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这些路段的平均运行速度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今天是周末，又赶上晚高峰，希望在路上的各位朋友啊，能够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啊，听听我们广播节目啊，祝您各位一路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联手深入报道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7大主题活动，4场高端论坛，10项天坛奖项，7位国际评委，8年匠心积淀，全民电影狂欢。4月22日晚8点至10点，FM 87.6，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全程直播第8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颁奖晚会盛况，敬请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共享资源，共赢未来。 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用声音回眸历史，用电波触摸文脉。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北京时间19:0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清代高鼎有诗云：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此时正值阳春三月哈、啊、可是我想今天的小朋友们他们放学之后回来啊，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我觉得如果是放在今天，恐怕这句诗就得这么来说啊，儿童散学归来早，智能手机举眼前啊。这当然不是说科技发展不好了，而是想要告诉大家啊，现在正值阳春三月好光景，我们应该好好的亲近自然啊。那说到亲近自然呢，放风筝，这就是一项我们传统的可以说是文化活动，也是娱乐活动，实际上它还是一种体育活动，体育锻炼啊。我是听一位中医朋友这么跟我说的，说经常放风筝啊，这叫寓于娱乐之中的非剧烈性的养生的体育活动，哎，它与这个竞技这个运动啊不同啊，形态自然，在欢快自然的韵律当中完成操作，哎，不知不觉的就达到了锻炼身体的目的啊。更何况这风筝不仅是放在天上啊，它拿在手里啊，您瞧一瞧看一看，哎，也觉得是颇有审美情趣，哎，小小的风筝里也蕴含着并不简单的中国文化的奥秘。今天咱们打开文化之门，就来说一说风筝艺术啊。我们今天直播间当中有2位尊贵的嘉宾，首先我们请出非物质文化遗产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家顾问，曹雪芹风筝艺术文化传承人吴同泰老师，欢迎吴老师，您好。 好，主播人好。 同学女士好。 您替我把嘉宾介绍出来了哈。对，坐在吴老师身旁的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艺术设计专业的青年画家红雪，你好。 大家好，我是红雪，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这儿聊天，特别是吴老师。 今天把二位请到直播间，我们就一起聊一聊风筝艺术、风筝文化啊。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呢一直是跟大家有互动的，就是每期节目会上下半段各提出一个问题啊，咱们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啊，您找到咱们的微信的这个官方平台啊，关注之后呢，在消息的这个对话框当中，您发送这个文字，我们就能看到了。今天啊，我们的奖品啊是非常丰富的啊，除了跟这个之前节目一样啊，由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一份文创礼品，今天还有一份特别的礼品，一定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咱们这个吴老师啊，为我们带来一个特别的小礼品。这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风筝啊，这专业名词我不懂，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会送给咱们幸运听众什么样的一个礼品啊？ 我今天送给大家的是一只呢室内的微型风筝。 啊，微型风筝。哦，就是在室内可以玩了。 在室内可以玩。 咱现在买手机都求那个叫什么 Plus 版是吧？咱们这是 Mini 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微型风筝。这是怎么一个意思啊？ 这个微型风筝呀，按技法来说，它做的呢是遵承了古老的技法，也是主面这个纸面竹条，它的比例大小啊和大型风筝是一样 哦， 但是它更适合呢老人孩子呢在室内放飞。 就是说。按照比例缩小了，在室内咱们就可以玩啊。之前看吴老师讲课的视频啊，他也给我发来过这个演示，这个小风筝啊，这迷你版的小风筝，在这个屋子当中，尽情飞舞的这个特别欢快的这个场景。而且呢，当时这个视频啊，由于这个风筝，我们都是那肯定有线啊在手里，这个视频呢、这一播放啊，这个线啊看不太清楚了，这有点像那个武侠电影当中啊，就是掉那威亚把那线给抹掉了，你知道吗？就感觉。到这个放飞人呢，他有一种魔法一样哈，这风筝就在自己的头上，在自己的手里头控制之下，就在一个屋中就这样飞舞，特别特别的有趣啊。那今天呢，我们就由吴老师啊提供给咱们一份礼品，就是一个迷你型的室内的这个小风筝啊。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着大家。好啊，那么今天我们这样吧，我们也首先就把两道问题全都抛出来啊，大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呢，先写上问题的序号，再写问题的答案。比如说第一题您选 A， 你就写 1A， 第二题您选 B， 你就写 2B 啊，一起把这两道题的答案发出来，这样呢不会打乱我们节目的整个一个节奏啊。好，我就先把两道问题发出来啊，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呢非常简单，在我们跟二位嘉宾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答案也就不言自明了啊，好吧。那么第一道题呢是这样的，风筝最早出现在哪个国家？有四个选项 ,A, 中国 ,B, 日本 ,C, 马来西亚 ,D, 是荷兰。那么第二道题是，风筝制作技艺啊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这个是在哪一年？A 是2001年 ,B 是2006年 ,C 是1990年 ,D 是2015年。这就是我们的两道问题，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朋友了啊，先来说一句吧，已经出现吴老师的粉丝了啊。这位朋友叫田妈，他说吴老师曾到我们学校为孩子们讲解风筝的历史文化知识，教孩子们做风筝。吴老师您棒棒的，感谢吴老师啊， 谢谢。 看来在我们听众当中找到交集了哈，特别好啊，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进行答题的这样一个互动。如果您两道题都答对了，您将有机会啊获得咱们吴老师提供的这个风筝啊，以及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史家胡同文创社提供的文创礼品。好啊，那接下来我们就开聊这个风筝啊。我先来问问吴老师，怎么样的风筝啊，它是一个好风筝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啊？我觉得就是这个想放风筝的朋友们啊，面临到最直观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到这个商店去选呀，或者说现在这个有很多网店啊，对吧，我在网上买，我怎么样我能买到一好的呢，是吧？那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呀？有哪些窍门啊？怎么样的这个风筝能飞得高飞得远，是吧？我放着还不累，是吧？哎，这样一个可以说有点技术层面了啊，这样一个问题，先请吴老师给我们说一说这窍门在哪儿。 好， 嗯， 实际我们玩风筝啊，现在最大的功能呢是娱乐性，是放飞。 嗯， 所以你要买的一个风筝不能飞，你就很懊丧。 对对对对对、啊、 所以真正会买风筝的人呀，他首先不去看他的风筝面，而是翻过来看他的骨架合理不合理。 哦， 如果一个风筝风面画得再好，骨架不合理，这个风筝仍然是飞不起来的。 嗯， 那么第二点呢，现在我们所买的风筝基本是给你拴好提线的放飞线。 嗯， 那么第二点我们检查呢，它的放飞线的放飞角合理不合理。 嗯， 啊，如果它拴的不合理，风筝也是放不起来的。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很小的经验，现在如果我们买那种布三角啊，它一共呢是由四根条支撑的，一横一竖，两边呢各一只条。实际我们看它一横一竖啊，就是古人说的一阴一阳为道也。 哦， 那么这横竖的交点就是中和之点，如果这个点交点不对，这个风筝是绝对放不起来的。 嗯， 那么一般这个交点在哪儿呢，是在它的竖条的 37% 和横条相交。 嗯， 再配上两边边条，这个风筝才飞得好啊。 哦， 那这还是黄金分割。 哦，这是有数据的。 对，这是一个那个很好的一个黄金分割率的一个比例吧。 嗯，红雪离话筒要近一点哈。哎，对对对啊、哦 嗯、 哦，是有这样一个窍门哈。 对， 哦， 是这样的。 嗯，那么刚才我们就说了，从这个技术上啊，如何来判断一个能够飞得起来的啊，好飞的这样的风筝。那我还想接着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啊，首先大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您手里有没有现成的风筝啊，您这有没有得意之作啊，我们现在这个自己 DIY 风筝也特别多嘛啊，或者您在商店买了什么样的觉得特棒的风筝啊，您可以拍照片在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中间休息的时候也可以让吴老师啊来给你鉴定一下，呵呵，看你这风筝是不是最厉害的最棒的啊。哎，另外呢问问红雪吧，你是什么时候哎喜欢这个风筝呢？因为红雪来上节目之前跟我说，哎，听说跟吴老师一起作为嘉宾、哎、来聊风筝的艺术文化，他特别开心哈、啊、听说你也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这个风筝，你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你是怎么喜欢的呢？ 说到这个问题，可能从很小我就特别喜欢风筝。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参加过那个风筝社，然后在学校学习怎么做风筝。但是因为我小的时候那个年代，大家已经开始就是用那个挂历皮儿。当时小时候的那个挂历是一个塑料膜、 嗯， 已经不用这种传统工艺来制作风筝了。 哦、 所以小的时候学的就是很速成的那种，用一个塑料皮儿来做风筝，一直很遗憾。后来，因为我家里是老北京，然后我爱人家里也是老北京，所以我们的爸爸们都有一个爱好，就是每年到春天的时候自己买点竹片，然后呢自己拿一个蜡烛自己在那儿煨一下。我就对这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拿蜡烛在煨竹片，因为小孩子就喜欢过去很使劲儿，就容易哎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直但又容易崩折，但小时候都对这个煨竹片的动作印象很深，然后就很想说如果自己长大了有机会自己用这种传统工艺慢慢的好好的去亲手的去制作这样的风筝。那长大以后其实学画画呢 就非常的喜欢这种就是日常的这个图案呀，因为它跟美学关系很大。但我们因为这个时常因为画画这个工作经常要伏案工作，所以颈椎都不是很好。然后有一次我就听我很喜欢的一个古琴的一个音乐家陈功亮先生他的一个采访，他说他其实不弹古琴的时候呢，他就喜欢到家里的公园边上去放个风筝啊，他的生活就是古琴和风筝。我觉得他这爱好就是作为一个文人，他有这样的一个疏解自己的一种方式。哎呀，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他是老北京的一个生活不可缺或缺的一个部分，但同时他也是文人很喜欢的一种能够看到辽远的天空去释放自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就一直很喜欢风筝。 啊，真好哈，以后我们也要学学陈功亮先生啊，这么这个有名的大师，我们低头抚琴是吧，举手放风筝很有意思啊。这个谈到风筝呢，其实它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其实我们说着说着咱们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出来了哈。其实风筝的起源它有几种说法吧，我看在这个材料当中啊，提到说大概有三种，有的说呢是通过斗笠树叶啊，这个演变过来的，也有说是帆船帐篷，这是风筝的前身，还有说的就是这个飞鸟，就是说学习这个飞鸟啊，模仿飞鸟的这个飞啊，就是每个中国人尤其我们的上古先民都有上天的这个梦想，我们自己上不去，我们坐也能上去的是吧。哎，有这样的三个这样的起源说，但是不管是哪个起源说，起源于中国的结论这是世界公认的是吧。啊，那吴老师这个就您的经验和这个家庭的还有这个艺术的传承来看，您觉得风筝是怎么起源的呢？ 要说的风筝起源啊，从历史资料来看呢不是很多。 哦， 比如鲁班捉木鸢啊，这是有记载的。 哦， 比如说草帽说、树叶说，只是先民的一种流传。但不管怎么说，中国人是根据什么呀，镜中有洞的东西发明了、创造了拿线牵着可以飞行的东西，那这就是风筝最早的起源的原理。 那红雪有没有想过说，因为你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的喜欢哈，这个红雪平常在教授这个中国画的时候，经常是娓娓道来啊，那你对风筝有没有这样的研究？就是说它的这种文化密码呀，或者说它的起源说啊，你有研究过吗？ 因为我自己呢以前是学设计的，那因为我自始至终其实是一个设计师，但我一直在画画。那其实我觉得设计其实它本身是和现实生活有很多的关系，它不像绘画是一个纯自我的一种表达。我觉得风筝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品，可以说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我们像刚才吴老师说的，它不仅是一个画面，它也一样有一个工学或者说它的一个构造在里边。那作为现在我们日常的使用品，比如说手机，比如说汽车，那这些东西它同样存在着内在和外在的一种结合。那我觉得风筝呢，它本身也是这样的一个融合了很好的设计、功能性和艺术性，同时存在于它一体化的一个作品吧。那同时它又是一个手工艺。那么以前呢，我觉得对于一直以来中国的这种传统来讲啊，大家其实是非常喜欢自然的，大家的生活和自然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放风筝的这个行为其实是一个让我们跟大自然更贴近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我自己很喜欢沙燕，燕子这个东西是这个动物，它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动物。那其实说玄鸟志，这个玄鸟就是燕子，传说它是这个北斗七星的最后一颗星，它就是玄鸟。所以呢这个燕子很灵，它飞翔的这个过程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一个静态的燕子的。如果大家去自然观察，很少我们看到一个燕子落在那儿，它基本都是非常快的在飞。那沙燕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形态，它也是一个在大家在自然过程观察自然过程中发现大家对自然天空中非常喜欢燕子这样的一个形象，然后把它作为一个风筝的一 个题材。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人和自然生活的一种交叠和结合。那这个其实是正是我们这种现代生活，大家慢慢，我觉得大家慢慢缺少的，就是我们对天空的观察，对自然的观察和季节的更替，很少的在乎。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写字楼里边，就要成为一个写字楼标本了，然后大家一年四季都是差不多的。如果可以走出去看看天空，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融合了，就是历代这个古人大家就是这么长时间的一种对自然的一种观察和传习吧。 嗯，吴姐说的真好啊，这说的我都特别想逃离写字楼啊，想出去放风筝了。咱们这样啊，这个上半段的时间其实就快到了，特别想提醒大家的是啊，您啊多跟我们互动。我忽然觉得呢，咱们下半段可以加一道附加题啊，您即便那两道题没答对也没关系。您可以，我们设立一个主观题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风筝啊，别看现在我们都是拿来做娱乐的，其实在历史上它最早还是军事用途啊，尤其是这个民间传说当中的这个风筝，说是最早是那个楚汉相争的时候张良造出来的，有这样一说，还有更早的呢，是墨子。说墨子造的啊，因为说在这个韩非子的这个记录当中说墨子为墨渊啊，三年而成，一日而败，这也够可怜的是吧，做三年一天就败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有这么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它其实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啊，也有这个成语啊，这个古代的战争故事其中就有风筝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具参与其中，您猜一猜是哪个故事啊？跟古代的军事有关。那咱们上半段最后一点时间听一听蔡琴演唱的风筝啊，稍事休息，咱们一会儿回来。 我愿找到一片天空靠岸，不愿陷在命运里牵绊，我就像风筝飘扬，风起时幸福在望，那段最后一身风霜，曾经那么靠近天堂，快乐却又短暂，谁知转眼已离散。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混得不错，穿上绸来了啊， 是比以前强了点儿。嗯，我得感谢这个年月。 就这个年月还值当的感谢？这话听着可不得搭调。 这年月是活着是死都凭谁。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办款需谨慎。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吉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在海岛之钻夏威夷观赏火山熔岩奔流入海，驾四驱车驰骋辽阔古兰尼牧场，登孟纳凯亚火山仰望璀璨星河，在活力四射的威基基海滩体验冲浪，看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频频跃出水面，热情呼啦舞带你融入夏威夷。

给大家摔了一扣哈，又留了一个题，让大家说一个成语，看看风筝与古代军事有关的这么一个故事哈，留下了一个成语，很多朋友答呀，有答这个，翩若惊鸿啊，听着好像像是吧？还有答断线风筝啊，这是什么成语啊？有答对的啊，山东的女儿她说啊，主持人说的是垓下之战嘛，对啊，四面楚歌都是他啊。这当年这个项羽刘邦打仗的时候啊，这个楚军就受汉军的重重包围哈、啊，是粮尽援绝，形势非常的危机。然后呢，项羽也是十分忧虑，他其实还是想突围的啊。后来呢，就是响起了四面八方响起了楚歌啊，老家的这个歌声。其实这个四面楚歌，这个歌声，这声音是什么呢？其实就是风筝的声音啊。这个实际上如果不细究啊，很多人以为就是很多将士们在唱歌啊，其实不是的，它就是这个带着笛子的一种风筝啊。夜晚把它放到这个高空当中，然后就风就吹着这个笛子，就发出特别凄凉的这种声音，然后再和着这个汉军的这个唱的这个歌声啊，就让人真的有特别凄凉啊，又想回家的这种感觉。于是项羽就乌江自刎了，就别了虞姬了，是吧？哎，那么这个故事其实你看，在军事当中，风筝最早是应用在这个方面的啊。好，欢迎大家来继续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您还可以晒一晒您这个得意的风筝作品，或者是您购买的这个风筝商品啊，都可以。我们朋友还是非常踊跃的互动的，其中这位朋友山东的女儿，她说在离北京4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风筝小镇啊，这儿有典型的宫廷风筝，说在五月份还有全国的风筝锦标赛，喜欢宫廷风筝的朋友可以来这儿看看。我刚才跟吴老师一说，哎，吴老师说这个地方他很熟悉，为什么呢？来，吴老师跟我们说说。 这个地方啊叫做第十里。实际最近10年之内吧，北京市场所有卖的风筝出自于第十里。第十里的风筝啊，流传的年限很长，它已经流传了500年了。 哇，是吗？ 它呢吸收了北京的风筝的文化，又集天津的精巧的制作工艺，形成了廊坊特有的风筝。它也是我们中国风筝史中发展中的重要的一个区域啊。 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有标志性的，于是这个锦标赛跟您还有关是吧？ 对， 这是您一手。 哎，不能这么说哈、 不是您一手创办的吗？ 这个今年呢已经是第四届了。前三届我都去参与了。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好的山清水秀的地方。所以头年呢文化部授予了风筝小镇。是河北省呢一个重要的旅游开发区。 哦，是这样哈。那这个也就是说这几年一直在坚持这个风筝锦标赛啊，而且不收报名费是吧？ 对， 志愿者大家都可以去玩是吧？ 可以 啊，挺好的哈。好，那我们就接着聊这风筝啊。刚才已经有朋友很着急在微信平台问我们了啊。咱们吴先生呢是曹雪芹风筝艺术文化的传承人。我们这位特别热心的听众啊，冰心 DBX， 这也是经常跟我们互动的一位朋友，他就特别的问到说，那曹雪芹啊，曹氏风筝，它的这个与其他风筝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如何分辨什么样的风筝是曹氏风筝啊？这个问题当然我也很关心。那关于曹雪芹啊，曹氏风筝的特点和它的文化内涵呢？这样给大家听上一段音频啊。这段音频啊，是我从一段纪录片当中呢，剪辑出来的。这段纪录片说这个文化和特点呢，也是咱们吴桐泰老师啊。来，咱们现在就听一听。 曹氏风筝最讲究的是它的制作上拟人化、家族化，肥燕育男，瘦燕育女，比燕育夫妻。张风的骨架用不同的比例，就有不同的年龄和 和性别的区别。在风筝的扎制骨架里，它就有这样的扎具，上条剑直，下条牵。上条呢，就是说的男人的阳刚之气，下条呢，强调的是女人的柔顺和包容，而中间的圆点呢，就是家中的小宝贝儿。这个点只有扎得恰到好处，这风筝才能飞得又高又远。雏燕风的眼睛啊，是稍微向上看的，寓意着呢，它把父母的一言一行随时的记录下来了。曹雪芹画的笔燕的四只眼睛啊，在文里写到了：“相妻白首约，互证搬心事。”说明夫妻之间呢，要守妻放三，给各自30%的空间，这样的夫妻才能白头偕老。夫妻的四个爪子呢，是落在一根冰淇淋上。实际是应用了《长恨歌》的名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风筝的骨架没做好，是飞不起来。就像为人，人都没做好，还能干什么事儿？风筝是教化人的工具，不仅仅是个玩物。我最不愿看到的是把风筝作为一种纯粹的技术来传承。风筝传承，首先传承的是风筝文化，其次才是技艺。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张张，我们听到的这一段，这就是吴老师为我们在纪录片当中哈，简单的比较概括的讲了一下曹氏风筝的特点和其中的文化内涵。说实话，我听这段声音我很舒服啊，也有很多收获，但是呢，听完了我什么都没记住，因为您说的太快了，而且这里边有很多的特别专业的地方啊。今天正好您在直播间，非常难得，您再给我们啊再稍微细致一点的讲一讲，到底曹氏风筝它的这个重要的特色在哪里啊。 好，曹氏风筝啊，起源于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在乾隆18年到22年的时候，在写《红楼梦》同时啊，他还写过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呀叫做《废斋集稿》。《废斋集稿》一共分8册，第二册呢叫做《南药北渊考工志》。他在这部书里啊，把中国的风筝总结成43种技法。我们老师孔祥泽呀，43年有幸抄录这本书啊，他为了弘扬啊曹公这种为穷人为残疾人一毛再生之路的高尚的人文的思想，所以决心呢恢复曹氏风筝。那么70多年来，他带领家人和众人，到现在为止，恢复了14种技法。我们现在所看的曹氏风筝，都是14种技法之内的。那么刚才有的朋友问了，曹氏风筝区别其他风筝的特点在哪儿？那么曹氏风筝里呢？有一个版本呢传承的是宫廷的风筝。你比如说宫廷风筝里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沙眼风筝。沙眼风筝首先从骨架上 曹先生在写他的歌诀里头就已经把他拟人化了。 嗯， 啊，大家都知道风筝的沙燕的骨架是由五根条做成的，我们叫它上条、下条、门子条和腿子条。 哦， 那么在做沙燕风筝的上条的时候呢，曹先生就写了上条见直，下条牵。 哦，对，这您刚才音频当中说这个，对，我没记住。哦， 上条见直说的就是阳。 嗯， 那按我们家庭里比较呢，就是我们家能够当家做主的男人。 嗯， 下条牵呢，按照古代的说法，就是随顺的媳妇儿。 牵是什么意思？哪个牵？ 牵是乱脚丝一个牵。 哦， 啊，牵牵说淑女啊， 嗯， 美好的女人， 嗯， 称为牵， 嗯， 啊，那么上下条合起来，实际就是夫妻相， 嗯， 啊，那么所以曹先生从骨架里头，他已经把阴阳、男女、刚柔分得很清楚了。 哦， 那么曹二夫人最大特点呢，还在他的画面上。 嗯， 比如我们说肥燕比成成熟的男人，瘦燕呢是比成成熟的女人。 嗯， 鼻燕呢是说的是夫妻，那么肥燕呢说的是男人。比如说沙眼风的男人怎么画，首先说沙眼风男人的两只眼睛，曹雪芹在画诀里就给我们写了，说两目凝神须下视，什么意思啊？他说我们中国的成熟男人呀，他的修为方法呀是内修法、内求法。 嗯， 有了一切问题从自我着急。 嗯，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嗯， 那么下一句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眼下画一个蝙蝠，所以他下一句写什么呢，说一时鸿福到眼前。 哦， 中国人呀是相信因果的。 嗯， 万事万物都有因果。 嗯， 啊，福祸是无门的。 嗯， 啊，你种善根得善果，你种恶根得恶果。 嗯， 他说这意思。 嗯， 那么在沙眼中间有一块很白的像个宝瓶，那么曹先生在写的时候说胸似银瓶气度轩，一个成熟男人呀，一定要有宽广的胸怀，能容下地下一棵草，你才能说你才能可能容下天下。那么沙燕的爪子呢，预示着成熟男人做事儿啊。 哦，这怎么 他写到呢， 嗯， 蓄势待发权在握。 嗯， 那得标志成熟男人啊，做事儿一定是有理有利有节有度。 嗯， 啊，那么从这个扎诀化诀里，我们就能体会到曹氏风筝啊，他通过风筝引导人民追求的是更深层次的精神的需求。 嗯， 啊，这个他的文化支持是第一个大的特色啊。 嗯，真好啊，这个刚才那段音频打底儿啊，吴老师又给我们详细的讲了讲啊。相信如果您在选风筝的时候啊，看一看这个风筝画的这个，如果是沙燕，像刚才吴老师说那几个特点，可能就能分辨出来啊，这是不是曹氏风筝。那我问问红雪，你小时候接触那么多风筝，你最喜欢的啊，给我描述描述吧，你最喜欢的风筝是什么样的呢？嗯， 因为我觉得我成长在80年代，那我觉得其实在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其实 大家其实很追求效率和效果，就是一眼看上去的那个0.3秒去决定这个画面它存在的一个意义。刚才听吴老师说，我觉得就是真的非常的有收获，因为刚才我们上半段讨论了，比如说从设计上说，它其实是一个风筝这个东西，其实它不仅有画面，还有它的一个内在的结构，它其实是一个跨界设计。那么我觉得刚才听了吴老师说的，我觉得它原来不仅是它的形态，有形的东西是这样，那它从理念上也是一个融合了这种儒释道三家文化的这样很核心的东西，在这个图形和文样里边。因为我们在明清的很多纹样当中，如果大家在北京，比如说北京的这些园林呀、瓷器呀，然后还有这些吉祥纹样或者是服饰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有寓意的这种图案。那其实这种图案呢，它每一个图案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多的这种教化的意义。那我觉得其实风筝这个东西，在我们扎风筝和跟小或者是小孩子在学习这个画风筝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学到很多自己成长的一个历程和一个他应该去学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那 特别好，说到关键点上了啊。我们时间也有限，如果我们想自己 DIY 做风筝，吴老师大概给我们讲一讲啊，怎么样来练习自己来做风筝啊。 实际这个风筝设计和制作呀，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性的艺术。那么我们做成了风筝，它应该叫气。那我们在没做成之前呢，我们想做的时候，在我们脑海里出现这个风筝的形象的时候，实际它属于形而上啊。那《易经》里说呢，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气。气为道之成，道为气之形。它实际是一，不是二。形而上和形而下是一，才完成了气的做成。所以我们到许多需要传承啊，好些人派着我们怎么去创新。其实我特别支持年轻人去创新。或者呢，像中央提出来的呢，创造性的转化。但是这里头我有一个陈旧的观念，你不知旧，我觉着不可能创新啊。那么从风筝来说，它里头还更深层次的含义，它是道和术的关系。我们知道老师首先是传道啊，授业解惑呀。所以传道这东西呢是无形的啊，那么术这个东西呢是有形的啊。那先人怎么说的呀？有道无术，术尚可求啊。有术无道，止于术啊。 所以吴老师这是语重心长跟我们说啊，我们要以道来求术啊，掌握了那个道啊，这术呢自然而然的慢慢学就可以了啊。好啊，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先把咱们几个问题的答案啊来告诉大家。风筝最早出现在哪个国家呢？啊，这是我们中国啊，这是世界公认的。风筝制作技艺是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那么这是在哪一年的事儿呢？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答案，2006年的事情啊。好啊，最后来解答一下朋友们提出的几个问题吧。山这位朋友问吴老师一问题，请问曹雪芹的《南药北渊记》有传世刊本吗？大约成书于什么时候啊？这个问题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曹先生这个《南药北渊考公志》，据孔老回忆呢，在1943年的时候寄回了日本的鹿儿岛，就再没有面世。我们文有关部门啊，在1980年代。从日本的一个县里头传出来说有这东西。我们派人去了也没找到。那么头年呢，中国红学会和文化部联合发文重赏在寻找这本书。